北京时间的下午8:04，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在周末的晚上又相见了哈。那对对对，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像刚刚大佐说到的 FM98.2 AM927 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更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微信视频的方式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我现在手中拿到的这个小牌子哈，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或者直接搜索 关爱 青年 计划， 对，关爱青年计划，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我们的视频直播互动。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哎，对啊，这个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啊，在手机客户端上实时的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全平台可视化的电台广播系统。 是的。 看一下在这个电台话筒背后说话的人到底长成什么一个， 多么帅多么美，什么叫什么一个这个我们希望大家来给我们评价， 哎， 好不好。 这是你今天第一次没有对自己做出一个这个比较差的评价 自信值在增加 对，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哈，多多给我们发来你们对我们的印象值以及评价哦。 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呢，依然是啊，由我跟月月来陪伴各位，同时呢，也请到了一位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可爱且美丽的嘉宾啊。这个今天晚上各位的耳朵又有耳福了啊，这个咱们不仅能听到特别特别好听的歌曲，而且还能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看到我们嘉宾这个美丽的身影。哎， 大佐铺垫了好多哈。因为你看光名字来说就非常的美了， 哎，没错啊。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美儿，来自于中国音乐学院，美儿跟大家打个招呼。 哈喽大家好，我是美儿，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现在在中国音乐学院就读。 美儿是一个声音美，同时长相又非常甜美，然后性格也特别甜美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哈。那跟我们介绍一下更详细一些的，你是这个中国音乐学院在那边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呢？ 啊，我学的是民族， 民族， 学的是民族唱法， 对，民族唱法，民声。 实力派， 实力派的民族唱家，哎，真的啊，就是之前去问过好多好多的人，他们都会说自己是学习通俗唱法的，或者是更厉害的一点的学习美声唱法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号称自己学习流行？ 我们可能是学习 KTV 唱法。 对对对。 哎，那今天啊，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美儿啊，来自于中国音乐学院，学习的是民族唱法的演唱。各位要知道啊，虽然我是一个外行，但是我大体上对这个音乐多多少少有这么一点点小的了解吧。反正我觉得民族唱法是在我所知道的这么多种唱法里边比较难的一种唱法， 高难度哈。 对， 那美儿，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刚刚我跟大佐对于民族唱法的这个印象是，你刚刚有听到哈， 只是那种类似于在唱山歌啊， 对， 两个人互相隔着这个是那么老远的距离，然后通过歌声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美儿也可以给我们稍稍介绍一下这种民族唱法的它的这种理念呢，或者是说跟其他的比如说像咱们的美声啊，像流行唱法呀，还有我们的 KTV 唱法呀，这之间有什么不同， 是不是像我们认识的这种特别敬而远之的这种感觉。 没错，美儿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呢，民族唱法是属于咱们中国的，不像美声是国外流行到咱们中国来的，然后通俗也是都是起源于国外的，然后只有民族是完完全全属于咱们中国的。然后民族刚开始的时候是就像你们了解的唱山歌啊，或是唱一样就是原生态的

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啊。抱一抱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深仇。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就算错过，再等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哎，哦，我们今天的开场啊，这个美儿的开场曲目啊，来自于 JC 的说散就散。不知道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们啊，有没有被这种我倒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独特魅力的嗓音所吸引。 嗯，我觉得应该是他专业的那种，就是他之前专业训练的一些成分用到了我们日常的流行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当中。 嗯， 然后可能带来的这种感觉，而且就是后面很多细腻的一些处理办法还是很好听的。 嗯，对 对， 所以啊，还要在这儿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收看的方式啊。 嗯， 如果您刚刚在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啊，觉得这个美儿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而且她的音色非常美，而且对你有吸引力的话呢， 嗯， 啊，就抓紧拿出各位的手机啊，在这个微信的里面搜索她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视频直播， 嗯， 啊，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电台节目的视频直播啦。 嗯，没错。 哎，那个美儿，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日常去唱这些比如说流行啊通俗类别的歌曲里面的时候，会不会去夹杂着一些那种民族音乐的唱法？ 也会有的，也会有。 之前有尝试过吗？ 之前也有尝试过。 嗯， 首先像谭晶老师，然后他就是以前是学民族的， 嗯， 然后出来的，然后呢他后来然后就变成民通的方式。 民通， 对， 民通 就是加一点点民族，然后再加一点点通俗继续。 哦，嗯，把它融合到一起哈。 哇，这种方式我还是头一次，就是但是我真的知道谭晶他作为这个在网络上戏称为大魔王嘛，对吧？ 对对对。 这个你看他那种不管之前他是自己开演唱会啊，这个或者是还在春晚的舞台上啊， 嗯， 还是在之前那个歌手的比赛现场的时候， 是的，是的。 你看他一开嗓，完全就是那种国家队的水准。 哎，没错。 哇， 这种民族唱法加上通俗唱法的感觉，确实能给人带来一种耳目一新的想法啊。 嗯，而且其实是带有咱们自己的一些民族或国家特色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演唱的方式。 嗯， 对， 对， 所以也算是一种创新哈。 嗯， 今天其实美儿也是给我们带来她的歌单，里面也有一首是谭晶老师的， 对，谭晶老师的一首， 对，叫《九儿》。 嗯，我们会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推荐给各位的啊。 嗯， 那么我们的歌曲啊，继续为各位唱着。 是的。 接下来这首歌，刚刚各位听到的不是这种通俗唱法加上民族唱法的结合。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民谣唱法 加通俗。 这可能民谣不应该叫做一种唱法吧？ 嗯，民谣的这样一种歌曲类型。 民谣的一种歌曲类型加上民族的唱法， 嗯， 看看二者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哎， 接下来一起来听下面这首歌曲，原唱来自于宋冬野的《安和桥》，来自于中国音乐学院的美儿。来自于美儿的第二首歌曲啊，原唱是宋冬野的《安和桥》。 嗯，我觉得也是听出一种别样的感觉，因为女生可能大家更多的听到的都是宋冬野的这版，就是可能就是 稍稍略显颓废。 对对对，女生带着自己本来的这个声音的特色，然后还有一点这种柔的感觉，就还是很不一样的，耳目一新嘛。 对，我不知道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们啊，是什么样的一种听感。反正我第一次听他蹦出来那个让我再看你一遍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我好像是想到了我的初恋。 哇，好高的一个评价哈！不知道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到，或者是有没有触及到自己内心那个比较柔软的地方呢？欢迎跟我们分享你们各自的经历哈。 嗯，对，没错啊，这个我看到我们的留言平台里边，这个小郭同学说啊，哇，这个女主播今天好可爱哦。 嗯。 我们的女主播不是每天都好可爱的吗？ 啊、哦，是说我吗？还是美儿？谢谢大家。 嗯， 今天大家嘴巴都好甜好甜，是因为今天大家的自信值都增长了吗？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啊。 嗯、 这个刚刚美儿带给我们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宋冬野的《安和桥》。 嗯、 那么接下来啊，上半段的节目呢，我看我们应该还剩这个四分钟的时间啊，这个留给美儿来演唱我。 哎，来给我们带来一首， 吓死我了！这个话筒，我的天哪！ 因为太激动了，这个下面这首歌的难度也是非常大。 嗯， 我感觉到美人应该是非常喜欢谭晶老师， 我觉得应该是 对，所以说这次呢，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分享，他演唱的部分里面也是最具重量级别的哈，也是谭晶老师的这样一首歌， 嗯、 叫做《康美之恋》。 我们先唱后说啊，今天美人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谭晶老师的《康美之恋》。 嗯， Sorry 啊，我们这个 CD 机好像出现了一点问题哎。 嗯，没有关系，我觉得像这种歌曲，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美儿日常就是听的歌单里面都是那种专业歌曲吗？就是比如说我听的像这种民族啊这种的内容会比较多，还是也会听一些流行或者自己比较喜欢的音乐人的这种歌曲呢？ 是的是的，就是线下流行什么样的歌，然后我都会去听的。 啊、哦，都会去涉及， 对， 不是那种，就比如说我 学 这个专业，然后每天都在听一些特别有难度的民俗唱法什么 的， 不是这样是吗？ 嗯， 啊、哦，其实我特别好奇， 嗯，可能我们就是把这些，你比如说啊，就像是， 哎。 这个学习音乐专业的、嗯、你比如说我是学习美声唱法的、嗯、但大家可能都会想象成我就是那种、 哦、 对，要不就是你比如说男生可能就是长得高高大大，然后这个可能这个 底气十足， 对，底气十足的感觉，给人就是那种能镇住场的感觉、 嗯、 或者说你比如说像学习流行唱法的啊、去这个玩摇滚的、 嗯、 啊，大家想到的 摇滚可能就是那种特别苦 的那种刻板 的 印象啊，就是这样， 对对对、 啊、那种的感觉、嗯， 对， 你就或者拿主持人为例，就是或者学习播音主持的、嗯、 是的， 你一说出去大家就会以为啊你满嘴的播音腔，每天只会播新闻、 哎、 不是这样的、 嗯、 各位 是的，都是有多面性的哈。 对，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美儿一样、 嗯、 大家不难听出就刚刚那三首歌曲，你比如说流行、 嗯、 啊民谣，对对，应该都算是歌曲类型吧、 对， 作为一个外行来说， 对对对、 啊、 是的是的， 这个你比如说流行 这些通俗音乐、 啊、民谣唱出了那种小可爱的风格， 是的， 还有这个即将带给我们啊，这是看时间应该是只能到下半段才能分享给大家的 东西，总是要去等待的、啊、 对没错、嗯、康美之恋，你比如说这种传统的民族唱法的音乐、 嗯、 它不仅仅是那种一成不变的感觉、 嗯、 也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跟上我们的时代进步、 嗯、 加上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你比如说谭晶老师的那种、 嗯、 之前好像应该是谭晶老师加上那种电子啊或者 hip hop 摇滚那种的感觉、 嗯、 加上中国的民族音乐，确实也是那种就是古风或者是说咱们印象里边的那种山歌的感觉， 哎， 加上那种电子的音效、 嗯、 两者合二为一的感觉，确实令人感觉特别的 有新意。 咱们节目其实在很多的次数就是不停的在提及哈，现在很多音乐、尤其是很多音乐人都在做各种元素的一种融合和尝试，而且反而像这样的一些创新会得到就是很多听众啊，很多粉丝的一些认可。所以不管是这个难度的大小，不管是什么样的之前的一些印象哈，之后可能都会有一些打破和突破的这样的一种改变。 没错啊， 也是非常期待的。 对，其实就像我们的电台节目一样，大家最开始只能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啊，通过收音机话匣子啊听到我们的声音，但是慢慢的各位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的收看方式啊，就是这个 对，大家看到我 那个对，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康美之恋，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呵，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挑战新歌声2018魅力开唱啊！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如果要是大家就是除了刚刚大佐说到的 FM98.2M927 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视频的互动方式。比如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当中我手中拿的这个小牌子，上面有写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对，大家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个关键词，或者是呢大家可以扫描一下我手中的这个二维码哈，同样呢可以找到我们，并且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深度合作的一直播，还有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么多种的这个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啊，我们继续我们的听歌之旅， 继续来见证一下这个实力唱将的， 见证一下982这个挑战新歌声的实力唱将啊。 非常厉害啦，估计大家也是等得非常着急了哈。 对啊，那在唱歌之前，美儿先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了。 好的。 Okay, hello, hello. 没人可以跟 他。Hello，Hello， 我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回来了啊！ 简单扼要， 对对，太简单了。 大家好，我是美儿，我又回来了，想死你们了。 你说那是冯巩吗？ 被你发现了。 今天呢，我们的请到的嘉宾啊，是来自于中国音乐学院的这个民族唱法的研究生啊，美儿。刚刚呢，给大家带来两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首是《说散就散》，另外一首呢是松东野的《安和桥》。那么接下来呢，这首是来自于谭晶老师的《康美之恋》。话不多说，一起来听。 条路还叫天涯，两颗心相依相伴，风吹不走誓言，雨打不是浪漫，一起苍生苦与痛，情牵天下喜与乐。一条路千山万水，两颗心无怨无悔，风吹不走誓言，雨打不是浪漫，一起苍生苦与痛，情牵天下喜。 喜欢我这种突如其来的转换吗？ 我们要的这种差异美哈、啊，刚刚网友也一直在说说哇、美人的音色好美哦，就跟声就跟她的名字 就跟名字一样、啊， 是的，是的、 对，大家刚刚听完了这首这个哎，这种康美之恋的类似于这样的歌曲，它是被归结到通俗类里面，还是归结到民族类里面 啊？民通其实是 啊，这种歌曲也是民通类的歌曲， 是民通 哦 哦。 今天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知道有一个民通，对， 我之前只知道美通， 美通就是美声 加，就美声加通俗唱法、 哦、 因为我之前的声乐老师教给我的就是美通，他跟我说你学美声好像不大 OK， 你学通俗呢学的人又太多了，你也没什么特色。行，那我就给你弄一美通好了。 可是美通唱出来是什么样的呢？ 就很奇怪的感觉，其实。 哦。 但总的来说还算可以吧，就是虽然它跟民族类通俗唱法的区别就是美声的感觉会多一点。 啊、我 这样解释懂了吗？ 啊，懂了，懂了，懂了，我想象到了。 刚刚呢，各位也是听到了我们今天的嘉宾美儿的最后一首演唱的歌曲，来自于谭晶老师的《康美之恋》，是不是啊？有没有体会到这种民族音乐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说他那种温婉流长的唱调？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应该是云南那边的一个旅游， 一个制药。 哦，就 一个制药它的那个主题曲 啊，就应该是一个广告片的主题曲。 对对对， 然后当时他唱完之后，在电视上播放之后，确实给人留下了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 是的，是的哈，非常唯美动听的这样一首歌。 对，而且我还有朋友会在 KTV 里点播这种歌曲去唱。 哦，是吗？也是实力派哈。那美儿平时在 KTV 里面会点什么样类型的歌曲呢？ 一般我在 KTV 里会听大家唱。 你这么低调吗？ 会听大家唱。 对，会听大家唱。 难道学习音乐的在 KTV 里面不应该都是麦霸的角色吗？ 不不，就是在 KTV 里会喜欢听大家唱。 是你们就是比如说同专业的学生都这样，还是可能就你可能稍微就喜欢往后面，就比如说大家都唱累了，然后你开始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确的唱法？ 就等到那个两三点钟之后，大家都玩嗨了， 对对对， 这个然后每人开始啊，起来 告诉你们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样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 我会唱一两首，然后几乎都是听大家唱。我觉得他们唱的也挺好的，很不错。 就一开始先开个场打个样哈，然后后面就是你们来吧，然后最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样去正确唱。 那我估计啊，基本上开场打完样之后，接下来结账走了，再见明儿。没人敢接了，你说可不可怕啊？啊，这个刚刚呢也是演唱完了三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每天节目的迷之歌单的环节。今天的美人呢也给我们推荐了这个1、2、3、4、5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将一的奉送给各位。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的不美人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这个梁博的男孩，一起来听。 来听。 曾经以为他和他相爱，在不会犹豫的时代，以为明白所以爱的痛快，一双手紧紧放不开，心中的执着与未来。忘不了你的爱，但结局难更改，我没能把你留下来，更不像他能给你一个期待的未来。 那幼稚的男孩。 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这个梁博在歌手里面演唱的这首歌啊，中文名字呢叫做男孩，外文名字呢就叫做 boy。 啊，对，今天我们是怎么了，给大家普及了好多好多这种基本的常识，真的是很好听哈。 对，我也是才瞄一眼我才看到这个百度百科上面写的就是中文名称男孩，外文名称 boy。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写法。 那美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因为这个是你来为大家推荐自己日常的这样的一个歌单，为什么会分享到这样的一首歌？你不应该去分享女生吗？什么 girl 之类的？ 不，我觉得这首歌是男孩，就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男孩。然后这首歌其实是讲一个爱情故事，由男孩然后一点点的成长，然后最后就管他怎么样，就变成长了。其实是男孩的一个成长的一首歌，我觉得是男孩都应该听一听。 说到男孩的成长啊，大佐老师，你有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些感触呢？ 我 我是觉得听完这首歌似乎好像会知道一些男生的一些想法，因为可能就是日常的时候，因为作为女生嘛，女孩子可能都会 就是比较用自己的一些思考， 嗯，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遇到，比如说遇到相似事情的时候，然后听他这么一唱，好像似乎也能感受到一下对方的一些，他的一些思维， 就有点类似于情侣之间吵架，你总会是去找自己的异性朋友去了解为什么你的女朋友生气。 是的。原来大家都有共鸣。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啊，就是你比如说像在歌曲里面，因为这首歌，梁博他是自己作词作曲然后演唱的一首歌，其实就完全可以代表他从最开始，从好声音， 好像这首歌就是写给他以前的前女友，好像是这首歌， 对，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就是从最开始好声音慢慢出道，然后两个人又 当时好像就是他那女朋友就是一直陪着他， 对， 然后后来好像两个人分开了， 而且他也说就什么给不了什么更好的未来什么什么的，这些话也应该算是他的心声了， 对，就讲述了那种就像美人刚刚所说的那种，一个男孩慢慢成长到成为一个男人，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啊还叫做男孩，因为毕竟每一个这个人或者是男人心里面都住着一个小男孩， 嗯，我想说女生也是这样的， 等我们老了也叫老男孩， 是的是的。少年少年，大家都是少年， 对， 少年和这个美少女 永远十八岁， 小仙女，对对对， 永远十八岁的小仙女， 对，是的， 可以的， 嗯， 这也是美儿给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这个来自于梁博的男孩啊，接下来第二首歌曲推荐给各位的是来自西安摇滚歌手王建房的作品之一，叫做在人间，一起来听， 来感受一下。 下头会哭泣，也许艳阳雪要飞进心里，会有鼓励假出不去，一生与冷漠做邻居，悲壮时光已夺走你什么， 时间关系啊，我们就不给大家整首都放完了啊。刚刚各位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张韶涵啊，在歌手2018这个节目当中演唱的这首歌啊，中文名字呢叫做《在人间》。其实呢，它的这个旋律啊，如果各位经常去听欧美音乐的话呢，肯定会有一些类似的小的片段回忆是残留在脑海当中 的。 对， 音乐旋律哈。 对对对对对。 它呢其实是英文版原版，那这个英文版的名称呢叫做 What Are Words， 并且呢被逐渐的翻唱成很多的中文的版本。刚刚也是在播放之前就说了，还有一个是西安摇滚歌手 王建房 对，之前也有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演绎。 对，其实大家如果听过原版歌曲 What Are Words 的话呢，你会听到那种男生那种历经沧桑，但是他会对自己的那个另外一半那种极其细腻而且会有长时间的陪伴的旋律是在歌声里面的，你会听到这种感觉。我虽然没听过王建房的那一版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唱摇滚的歌手肯定会能更深刻的感受到这种想法和感觉。 是美儿好像对这首歌也比较了解哈，那你推荐他的时候是不是也知道在背后的一些故事？ 对，然后这首歌我是之前听的是原版的 What Are Words， 然后他讲的是一个算是也是算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原唱的原主人公，然后他的老婆，然后因为意外，然后久病就是不能起，然后在床上常年这样积累的，然后这个主人公也没有离开他，就这首歌就是给他的老婆创作的，就是说我不要离开你，什么是誓言，我就是要陪伴着你这样的。 哦，其实就像大佐刚刚说到的，就是听出来一种陪伴，一种呵护的感觉。 对，其实他这个故事啊，就像刚美儿说的那样，他原版的故事就是脑部受到重创，对，然后这个男主呢就一直有点像电影里面的情节， 就是 男主一直陪伴着这个， 但确实是 女主，但这个是事实发生的一件事，然后他还确实就参加那个美国的一档综艺节目叫做《美国偶像》， 对对对， 然后他止步在了24强，就因为去陪他的另外一半，去陪他治疗啊，给他长时间的陪伴啊，然后就像那种男人对另外一半的那种负责任啊，或者是说他遵守着自己最开始的，我把你当成我的未婚妻的那份承诺，我一旦做出这个承诺之后，我就一定要去坚守下去，不管你发生了什么。 没错，生活当中可能有太多太多感动的故事，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哈。如果要是大家听到这些音乐想到一些片段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进行分享。 没错啊。那么时间来到了20:57，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这个今天的美儿也是非常的辛苦，给我们带来了3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也让我们多说少少了解了一下这个民族啊。这我觉得每天上节目都会有新的收获，就 是 说之前来过一位就是学习美声唱法的，就知道了美声跟这个通俗之间的关系啊。这个对，今天又来了一位唱民族唱法的，又让我们了解到了这种中国传统的歌唱的演绎的技巧，再加上这种国外的演唱的技巧，二者融合的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我相信今天大家不管是通过声音的方式还是视频的方式，都饱了耳福和眼福哈，今天是大赚到了一笔。 对，也非常感谢美儿今天的演唱和推荐啊，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和这个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那么稍后带给各位的节目呢是成一电台，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咱们明儿见。但是最后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谭晶老师的《九儿》。咱们明儿见， 明天见。 Thank you.